问过不休吧？我曾经问过不休。 啊，对，我曾经问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哎呀，你这个，我何时跟你走啊？ 我曾经问过不休。 废话。